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四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在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举行新闻吹风会。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正式命名，成为北京市第三个被冠以奥林匹克称号的区域。今天本市北风加大，明天将是这轮冷空气降温幅度最明显的一天。国家统计局发布，11月我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在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举行新闻吹风会，聚焦冬奥村最新筹办情况和以奥运动员为中心的相关工作内容。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进清你好。 你好冰冰，听众朋友中午好。 进清，冬奥村在一切以运动员为中心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好，就拿这个延庆冬奥村来说哈，除了为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提供舒适温馨的住宿服务外呢，村内还有这个健身中心和娱乐中心，可以为运动员提供良好的锻炼环境和休闲娱乐的空间。那么运动员餐厅呢，也是提供丰富的餐品，可以让运动员人不离村就可以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另外春节期间也是准备了中国节日特色美食。综合的医疗服务呢，为居民的健康也是保驾护航。村内综合诊所设置急诊、外科、内科等18个科室，由专业的医护人员组成200人的医疗保障团队，为赛事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提供每天16个小时的基本门诊和24小时的紧急医疗服务。那多样的这个商业服务呢，也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另外还有便捷的村内村外的交通，你比如说比赛结束的时候呢，运动员可以通过高山滑雪中心结束区与村内连接的雪道呢，在不换装不拆卸雪具的情况下自行滑雪回村。处处这个处处的细节也是体现人文关怀。冰冰， 那么有10多位残疾人志愿者参与了冬奥村的综合测试，那他们对于无障碍设施和服务提出了什么样的意见？测试之后冬奥村是不是会根据他们的意见来调整呢？ 好的。在11月20号到21号呢，北京冬奥村是开展了场馆运行测试工作，在所有的参测的人员中呢，邀请了13名轮椅使用者参加了测试，其中有一项工作是特意选定了他们居住的这个公寓楼进行了消防演练。那13名轮椅使用者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有条不紊的撤离到安全区，既测试了这个硬件，也测试了服务。大家呢都对这次的测试表示整体满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一致评定这个北京冬奥村无障碍环境建设基本可以满足赛事需求。那么在测试的过程中呢，也是收集到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改进和提升。你比如说餐厅的水龙头造成了轮椅运动员使用的不方便，你比如说这个轮椅的坡道要考虑照明和警示提示，这些呢都是轮椅使用者和各方面的专家给的改进性的意见，已经形成了整改的清单，明确了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与相关领域积极对接推进整改。那目前呢，除了仍有部分计划12月底前完工，目前正在施工的临时设施需要这个新建这个无障碍坡道之外呢，其余的整改内容已经基本完成了。冰冰。 好的，感谢进清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记者今天从延庆区了解到，延庆奥林匹克园区现在已经正式获得国际奥委会批准，成为继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后，北京第三个被冠以奥林匹克称号的区域，并将在明年5.1精彩开园，实现与冬奥圆满闭幕的无缝衔接。未来冬奥延庆赛区将成为综合性滑雪度假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后将适度改造成为高山滑雪训练基地、滑雪学校等。大众雪场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回村雪道将为滑雪爱好者和青少年冰雪体验提供场地支持。延庆冬奥村酒店将满足高品质度假客群的住宿需求。 据朝阳消防刚刚通报，今天早上7:48，北京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朝阳区大黄庄路甲三号北京路德公司发生火情。8:35，现场火已扑灭，无人员伤亡被困，火灾原因正在调查。消防救援部门提示，年终岁尾，企业单位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遇有紧急情况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昨天一条大熊猫越狱未遂的消息冲上了热搜，北京动物园今天回应新闻广播记者说，他们正在研究大熊猫运动场的改造方案，一旦确定将尽快动工。这只活泼的大熊猫叫蒙兰，昨天中午11:30左右，蒙兰爬进了奥运馆饲养后台缓冲区，缓冲区设置在运动场外，与游客是完全隔离的。随着新一轮冷空气的到来，今天本市北风加大，阵风将达到7级左右。目前北京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风寒效应明显。预报显示，明天将是这轮冷空气降温幅度最为明显的一天。明天白天最高气温0摄氏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要注意防风防寒，外出时注意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尤其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1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有望较好实现。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11月份，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主要指标从累计看均处于合理区间。1到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7%，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22%，均保持较快增长。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低于全年5.5%左右的预期目标。从农业看，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657亿斤，增长2%，粮食再获丰收，为保障市场供应和稳定物价奠定良好基础。从工业看，生产继续回升，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连续两个月加快，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工业制造业继续加强，有利于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从市场看，保供稳价显效，市场紧缺产品供应增加，11月份原煤产量同比增长4.6%，比上月加快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环比下降4.9%，汽车行业缺芯的状况有所缓解，工业品价格涨幅回落，市场供应增加带动价格改善。从民生看，保障更加有力，基本消费品产销稳定增长，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增长较快，有利于满足居民生活需要。民生投入继续增加，1到11月份，教育卫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9.5%和26.6%，明显快于全部投资。 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但也要看到，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制约仍然较多。下一步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45年12月16号，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2月27号，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1953年12月16号，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此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示范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 1957年12月16号，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做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1978年12月16号，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郑重宣布把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为这一错案平反。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风这个还在继续，这个气温呢，实实在在来讲也是上不去，为什么呢？因为持续冷空气影响，冷平流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截止到10点钟，气温就已经停止了上升的脚步。10点钟之后呢，气温是走下坡路的。这个10点钟之前，最高气温出现在南郊观景台为3.9度，之后呢气温逐渐下降，现在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0上2到3度。这个天气是很冷的，所以出行的朋友既要防风又要防寒。夜间呢风力有所减小，气温会快速下降，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0下7度。零下七度已经是很低的一个气温了，但是呢还有3-4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要接近0下10度了，所以明天出行早或者是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明天白天呢气温也是非常低迷的，因为还这个北风啊还在继续，基本上维持3-4级的偏北风，这风可以达到6-7级，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气温只有0度了。那么这个零度也是数值上的，有3-4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是0下4-5度。那就是说呢，这明天将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所以说呢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防风保暖。到了夜间呢风力逐渐减小，最低气温可以达到0下7-8度，所以说呢这个周末的天气是非常冷的。从18号开始冷空气离开北京，北京呢又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升温过程，不过呢升温只是在白天，夜间呢气温依然比较低迷，最高气温在6度左右，最低气温在0下7度左右。所以双休日白天呢还不错，那么早晨呢气温依然比较低，所以说呢大家要根据这个气温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衣着。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啊，谢谢您，再见。 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银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冻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腾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智。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